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我得罪咗阿头目咧，今日见我唔到啦，佢见到我咁样咧，又话立袋走啦，所以咧我都系维持喺界外出边。 立袋嗰个你走啦，唔知咩我走。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讲翻先啦，香港呢、這个中土政策研究啊， 系啊， 点啊？ 哇！我仲以为你问添嗰啲问题。 未来大计。 系啦，我就系咧，真系想支持你哋，因为其实咧，上年见到阿朱海迪咧，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大问题咧，就系话。你见到佢咁阴公，连即系老婆仔女都冚唪要，系啦，要运晒去。诶、哎，你或者可以 share 啲乜？如果我讲嘅就，你咁阴公，你嗱朱海迪，你话有个议员薪金去救济啫，即系如果唔咁好彩，系啦，如果咁好彩唔使俾人 DQ 嘅话，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一班守护村民嘅义士啊，应该点样去帮助你哋带呢个议题，俾更加多人第一认识，第二就系话吹鸡嘅时候点样帮你咧？到底 你要需要乜嘢？ 需要乜嘢？除咗热诚之外，你需要啲咩嘢？ 同埋你会做啲乜嘢？ 收兵。 肤浅啊，主任，唔好意思啊。 即系我啊，问我其实本土研究社即系对于啊社会运动啊或者香港政治，其实有啲咩建树咁样？咁我哋咧就唔系真系话啊，好似土盟咁样做社区组织。 我真系想认真问一个问题：土盟执咗未？ 系健在， 都喺度啦。 你知道我点解问呢个问题嘅？ 点解啊？ 点解啊？ 一加啲分定好惨啦，你分定超级惨。 长情啊，长情嗰阵 打晒， 长情嗰阵唔知佢哋系啦，但系即系可能帮紧社组啊。佢我哋咧啊，讲翻我哋就即系唔系做组织，或者未必去冲锋陷阵，即系好似啲朱海迪咁直接 瞓街城咁啊。 即系但系我哋咧个角色有啲似，即系一个草嘅弹药。其实譬如讲翻横州呢个例子，我哋做呢个研究嘅时候咧，上一年头其实做咗，但系会深知。即系横州呢件事好似煲唔起啊，其实年头都系冇乜新闻关注噶嘛。 煲唔起， 系直至朱海迪冲过去嘛， 當然 然后话俾恐吓啊嘛。即系呢件事喺暑，即系佢选完之后系啦，暑假中啊，至到选完九月十月先煲起噶嘛。咁其实就有少少，我哋系譬如成日会揾啲数字，睇政府啲文件，储啲弹药，知道啲问题，咁然后咧就。即系适当嘅时机，你会见到啊有人行动啊，或者系传媒关注嗰个位嘅时候，先去爆。嗯、我打个譬如除咗横州之外，我哋之前做房屋研究啊，另外一半。 嗯。 咁啊，其实讲房屋好闷噶嘛，你知即系讲几十年咁样。咁但系譬如其中一样嘢咧， 呢字大只系啊，其实真系好 恐怖。系啊。 建秋啊。 其中一样嘢就系市建局，我哋喐市建局嗰位。佢咧其實本身有一啲空置率好高嘅樓，有四棟樓，其實係本來係話安置一啲受佢影響嘅居民嘅。但係其實呢件事咧咁多年嚟其實好少講，外邊嘅人唔會知道，就算嗰啲社工隊咧都未必知道，或者未必亦知道都未必講俾即係啲居民聽咁樣。咁其實我哋知道有一棟嘅，我哋數佢。就其實好高空置率㗎，你明明有得幫啲居民咧，你都唔幫，成日喺度踢佢走。咁就係呢件事咧，即係我哋譬如做呢個研究嘅時候數到又爆佢，即係連結傳媒咁去爆料。咁其實都叫做逼到少少，即係成功爭取，即係逼到佢啲董事局出嚟講啊，係啦，我哋會考慮即係開放翻出嚟咧，即係安置如果有需要嘅居民咁樣。即係有少少，其實即係都係要靠我哋揾啲資料。其實可能傳媒都好少注意到呢啲位咧。咁我哋爆一爆嘅時候，其實就有即係起碼有啲效用。 即係黐住你女仔就少啲機會俾人打。即係你哋 唔係好嘅， 其實你行過嗰棟大廈，咁你去數嗰啲單位有幾多黑掹掹嘅，咁長期都唔開燈嘅，咁應該都唔會有人打嘅。 但你哋查嗰啲會唔會比較敏感咧？ 咁 你哋自覺 係初初啦，即係可能喺呢本書嘅《功不得其所》咁樣。咁我哋中間有一個講即係市建局嘅，我哋就喺度數佢有冇 開燈、 冷氣機位有冇裝冷氣。 聪明啊， 系啦，即系呢啲其实好判断到佢系咪真系人住啊嘛？ 嗰啲你市建局啲楼你估平啊？冇钱装冷气啊？泼屎啊！夏天喺度你真系啊！ 唔系，我哋咁样数完之后，咁市建局叫出嚟答就答翻一个真实啲嘅数字，但系相差不远嘅，我哋数到佢七成，其实佢之后都出嚟讲到系大概七八成空置，系啦。 咁呢栋嘢做咩啊？几时买啊？ 咩啊？ 咁呢栋嘢做咩？ 佢本身其實由土法公司流落嚟，本身即係土法嗰陣時咧，就係諗住即係會仁慈啲噶嘛，即係會真係安置啲受影響人。咁而家市建局咧就唔係講有呢四棟嘢嘅，即係好似俾啲居民冇得揀噶嘛。你合資格上公屋就上，唔係就 先。即係明明有啲單位喺度，其實就可以幫人，但係佢冇。 點解唔咩啊？ 你哋覺得咧？你哋 都係驚太多人，即係見到有呢個 option， 佢就即係好多居民會可能想。爭取上樓，想佢哋呢棟站住嘅樓。 其實多唔多咧？呢啲咁嘅樓喺香港， 好新嘅喎，呢啲都 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得幾棟。我哋都即係四棟，係咯。咁 但我想話，通菜街、乜菜街嗰啲，其實好多空置嘅喎。 咁嗰、那個 我哋講緊市建局擁有嘅，專係安置嘅，係啦。呢個係豉油街十二號啊。 咁而家養老鼠啦，就。 而家目前嘅情況， 鼠都唔養，冇冷氣。 我就冇噏你話係咪有多咗啲，即係俾報道，俾傳媒揾個爆佢之後咧，佢都即係佢回應咯，話啊，下次有受影響嘅居民就可能可以安排喺呢度啦。 喂，咁啊，老老實實啦。 好得啊！呢啲書我就話， 我就係覺得你哋做嘅研究係咪好過啲狗仔隊咧？ 好 infographic 啊！即係好多圖， 係啊！我哋成日 Facebook 做嘅 post 要諗埋呢樣嘢嘅，即係驚冇人傳啊嘛啲。 但係好坦白講，你哋 Facebook 我又好似好少見到人 share。 喺你嘅圈子未？ 喺我圈子係啦， 喺我 咁所以咁所以你哋工作真係，我覺得其中一樣咧，你就係要令到你哋更加多人知道究竟點樣幫人，即係點講啊？你哋係出 post 係出一個報導，定還是係咩咧？ 乜都有， 其實好多類嘅。我哋啲 post 有長有短嘅，即係有時就係 share 翻我哋自己喺報紙寫嘅文章啦。咁有時就係會將一幅圖啦，有個 infographic， 跟住上面有啲解說啦。咁有時就回應下政策嘅。咁即係或者係一啲譬如一啲好短嘅評論，譬如開發郊野公園啊。咁我哋有啲少少嘅回應啊，又有即係幾類型都有咯。咁有長有短。 哦，即係最簡單嘅支持就係見到你哋嘅 post share 咯 ，like 同 share 係。 喂，仲有書喎，我見到好似 係啊，我哋其實有兩本書嘅咁。哇！咁就呢個係 好似好 solid， 即係坦白講，我未睇過呢書啊，但係我睇到咁嘅陣勢，非常之 solid。 我諗出書嘅一個目的咧，就係你始終去打書局。即係有人真係好少上網，或者上網其實都唔知道本土研究寫乜嘅，但係可能佢會行過書局，見到啊、哦，好似想了解一下啲時事，跟住我見到呢本嘅時候，佢就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即係可以打多個市場。 你有冇興趣做你哋嘅代言人？整個靚裝，跟住長裙，整頂帽，文青就掂啦。 反而有冇 佢選位嗰時咪好咯？哇！嗰張相靚到爆， 依家都靚。呢啲人啊，呢啲人咧， 我想問下呢度係咪真係搣㗎？ 系啊，可唔可以唔好搣住啊？而家 搣咗会点？ 呢个系最后绝版嘅啦，因为呢个系三年前出版嘅，即系讲唔系地少人多，即系我哋回应政府成日讲地少人多，系咁我哋讲啲迷思咁样。咁呢个咧，其实呢个设计有少少好似咧啲白纸盒咁样咧，揭开个真相，揭开迷思。 哇！ 揭 开 咗系咩嚟嘅？ 其实 就个真相啦， 一句 就一句说话啦。 系啦 ，myth and reality。 喂，我想问你呢样，你出嗰啲书有冇打入到去即系大学啊或者中学啊通识科里边啊咁？ 呢啲应该你要研究下点样可以接触中学，搵你去讲下 托。 系咯， 教协冇。 哎呀，快啲去咯， 系嘛？ 我哋就系打紧入去同佢哋讲法治啊。 少少即系熟嗰啲中学嘅。 我哋又使埋。 你哋咁耐啫， 少少中学嘅即系识嗰啲通识老师可能有讲过托，但系你话啊，真系好大规模咧，始终系人物网络有。 你问下 Alpha Chan 啊，唔啱？断官咗先， 系咯系咯， 断官咗先，系啦。 算 啦。唔係，教協真係有一個一年嘅系列咧，佢可以幫你 sell 去啲學校度，因為佢哋通識都要講呢啲噶嘛。咁佢就會喺教協部嗰度幫你 search 嚟咯，就 contact 你哋咁咯。如果要想要呢啲 係啦。咪當然，我哋之前即係做咗兩年，其實我哋都係即係用自己個 page 加我哋相熟嘅傳媒，咁幫我哋即係打響個頭炮啦。咁因為我講傳媒就係因為成日好多而家變咗呢啲土地啊、城市發展嘅議題，其實做嗰啲議題嗰啲記者都識曬我哋噶啦，即係有咩事就揾我哋 comment。咁另外其實我哋係啦，即係譬如我自己 sell 書，其實之前呢兩本啦，即係中職同埋水間嘅時候，我哋都要做眾籌嘅時候，譬如我哋就會譬如設計啲袋啊，嗱嗰啲咩點啊，我要講清楚呢個袋有咩意思啊？政府從來咧都會講地少人多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填海啊，移山填海咁樣。咁我哋咧係啦，我哋又出版咗一個， 我唔 係真正嘅原因，其實就係香港地少人多咁樣。 要分開， 大家明白？係啦，係啦，有個 space 嘅，係啦，係啦。咁大家都明白我哋即真正嘅迷思， 人多咁 係啦，真正嘅主因就係咁，係啊。咁我哋其實就會成日都諗啲堅明。啊！這個就是絕版啊！ 又 絕版，我哋會加人嘅。 佢呢個，我覺得你應該拍條片擺上網，有個人拿住個袋， 佢就得啦。你自己就得啦。係啦，你少人度橋啫。阿Donna而家義務可以幫你度啲橋，做啲 marketing， 揾個男主角。 唔使啦， 揾阿芬央得啦。佢咪就少人咯。 你咁乜人啊？ 哦，人多。 冇啦，即系我 想问一下，会唔会其实通识科都有考呢啲嘅咧？其实中学通识科有冇讲关于啲即系时事 土地用途？ 我哋有时见到啲地理教嗰啲题目啦，但都会问啊，香港有咩即系点解会发展唔到啊？啲嗰啲原因 教啊， 系啦，就系嗰啲 MC 咧，就系嗰啲香港主流嗰啲讲法啦。啊，唔系，即系譬如如何增加土地供应就系 移山填海， 系啦，发展新市镇 ，B 系啦，填海，即系嗰啲系啦， 或者 all of the above 咁，系啦，从来唔会， 但系就唔识好 skillfully 咁答你哋识嘅嘢， 系啦。 我覺得我好 buy 嘅，好 buy 嘅，加埋你做呢個代言人咧，我相信未來一年咧都有幾多曝光我哋，你冇曝光唔認正常係咯？ 呢個組織 其實我哋咧就有 就得你兩個， 應該都有唔止嘅，我哋好多其實 哇好多啊！你竟然講 有幾十人㗎，真係係啊！其實我哋係有唔同嘅小組咁樣一齊做嘅，咁 有規模 啦，即係啊！我哋其實 多曝光可能係十個以內，即係話陳劍青啊。成日都 你咯， 系啦， 我成日見到你嘅電視， 系啦，系啦，只有答係啦咁。我哋有咩小組咧？ 其實我哋有 興趣小組， 我哋有好多土地小組啦。咁土地小組下面有好多細分嘅小組，譬如其中一個小組就係做中土嘅研究啦。咁我哋又有房屋小組啊，咁 丁屋 有水間小組， 農業啊咁樣咯。 有個可以即係推薦下，即係譬如近排啲開始講開香港前途嘅問題，咁就。譬如班人，其實我哋就去咗英國啊，揾啲解密嘅檔案啊，咁樣近排我哋都喺明報度寫文，即係講翻，喂嗰陣時即係美國英國佬其實係點樣講香港前途嘅，即係唔係就咁好順攤咁樣就係還翻去中國，即係有好多我哋就做咗呢邊就係一啲中港關係嘅研究，我哋都透過解密啲歷史文件去咁有一個小組咁樣。 哇！ 係啦，你哋成立咗幾耐啊？其實你哋個組織？ 我想如果而家呢个班底都大概四年到，呢本书我哋开始即出嘅时候就係我哋埋班，即係呢个不是土地公园，就係大概三四年前政府开始又喺度 sell 话，哎我哋都係唔够地啦，鱼山填海呀、啊。 不如咁啊，你做下呼吁啦，究竟点样帮你哋啊 ,account 系乜啊 ,PayPal 定系点啊，你讲得你讲白啲啦。 你要乜嘢要乜嘢 要乜嘢， 其实 人都似唔使要人 要 架 都要架，因为其实呢好多时呢我哋、 我哋好多读咩 fans 嘅。 其实呢唔系好多全职嘅职员，即系做一份研究呢、大部分 全部冇全职职员 即都要自己 full time 做咁嘅份量㗎嘛，咁但系其实。 哇咁你搞下 搞下咁做 你真系过八年㗎喎咁样。 咁其实我 法证都冇 full time。 係啦。 我哋都需要人。 你一要讲 full time, 你就过八年㗎喇喎。 咁我哋其实 冇啊， 大家都唔使㗎。我哋 出 啫 讲。 係啦。讲。我哋嘅众筹目标都系 我哋两年内80万。 80万。 好大喎。係，其實我哋都係想 做 自我剝削。唔係，我哋嗱頭先講咧咁多研究，咁都要人力物力啊嘛。嗱，如果講物力嘅，我哋好多時即係一啲買圖啊、買資料，即係去政府買嘢都要錢啦、 啊， 咁樣。 飛去英國啊？ 係啦，咁啊呢個係有另一個即係 project 上去會籌眾籌嘅，遲啲會公布。咁、呢個。人力上其實我哋咧現存有三個全職嘅研究員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成日喺電視見到訪問嗰、那個，其實都係攞緊一啲 fresh grad 嘅價錢。係啊，我哋即係都好好摸上，對唔住，但係真係係啦，就係我哋都 fresh grad 都好大嘅 range 噶喎。 我哋係一個相對低， 都有五位係嘛？ 有係啦，咁 頭。系啦， 系啦， 因為明報記者得8000嘅啫嘛， 咁 我哋 好 幾驚啦。 咁其他就好多人都係自我剝削緊佢自己公餘時間， 係都係嘅，其實都係嘅，個個都係嘅。 咁我想問下你哋眾籌係而家用緊咩平台，定或者係咩形式啊？你講白啲。 咪以下呢個啊？ 以下呢個 account， 我係咪應該點樣 show 咧？ 我有個page 嘅，其實我哋Facebook 入邊咧都有 share 個 page 嘅。 如果咧嗱。 你 想研究咩咧？我哋讲本土研究社，我咪应该要 show， 但系咧好似 好后制，后制，后制， 好好好。本土研究社咁样搵翻我哋，其实我哋都即系有不停宣传我哋嗰个众筹个网页。咁如果简介系我哋而家咧，即系想求救，咁就有譬如有三种方法嘅筹款，一系咧就譬如月捐啦，希望我哋嘅目标其实咧。因為之前都會有係一啲可能幾個嘅比較熱心嘅，即係支持我哋住咁樣，我哋但係唔想永遠都支持嗰幾個揼心口咁樣口好多出嚟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想目標係我哋月捐係可以籌到30000月捐嘅，即係可能籌到100個人每人投300都得啦咁樣。 民主 咁呢個一種啦。有好多資源呀、啊、第二種就可能你可以一次性啦，你話我唔想月捐咁麻煩，一次性都得嘅，我哋都有唔少朋友。咁第三個呢透過即係擺 project 咁樣啦，可能你又見到我哋開到啲清單，譬如你對特別對中土研究有興趣嘅 應投， 係啦應投短租嘅，譬如丁屋嘅中港關係嘅，咁你就係想投嗰個呢都可以嘅咁樣。咁我哋相對有啲即係 plan 咁樣啦，啊你捐到幾多少，我哋有少少嘅禮品咁樣報答大家啦，譬如可能 就係、是、 袋袋啊，係啦，送翻我哋嘅出版啊，或者係啲我哋另一嚿嘢叫民間學院咧，即係可能送翻啲優惠俾你啊，如果你想嚟都想學一下，即係上下堂啊咁樣。 有會址㗎你哋？ 我哋喺富德樓，係啦， 即係 灣仔富德樓嗰棟咧，啊平時大家遊行可能成日經過嘅，即係嗰個喺 天樂 里對面。 我知啦。下面报纸档， 下面是同德压， 同德压系咯， 系啦，拆咗个同德压隔篱啦，咁样，咁嗰栋其实好多即系， 即系豪情啊，古天乐同阿齐信食粥嗰度啊， 反而我唔知道， 系，我唔知你讲乜， 系电车站，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梗系知啊，咁咪就系，系啦，系啦，系啦， 豪情。 算啦算啦，嗱，即系简单嚟讲咧，你哋有自己团队啦，你有自己 租定买噶？ 哇！你问啲咁嘅问题啊，人哋买点啊？ 租又系好惨咁样，个月要 afford 啲租金。 嗰一栋咧，个大业主咧就仁慈嘅，即系所以佢系优惠价啲去租俾好多唔同小团体，所以嗰栋系特别多，变咗一个 NGO 楼咁样嘅。 因为 TC2 第一次就俾人逼迁啊嘛，知佢系讲咩嘢。 咁啊，咁我嗱帮你 post 啲 link 啊，成啊嗰啲，睇下啦。Eric 啦，你真系帮手呼吁下啲澳洲，我唔知点解澳洲好多 fans， 即系真系我呢个节目啊，呢个节目 佢系捐钱啊嘛， 系啊， 系捐，系咪你捐噶上次？ 唔系，上次系阿 May 捐俾我嗰个系嘛？ 阿 系咪啊？ 系你阿土啊？我唔知啊，系 on behalf 呢个节目捐俾 捐俾我， 啊得啦，系啦系啦， 即系 得啦，系啦系啦系啦，关你事啦，关你事啦，系啦系，我哋好多啲有心朋友嘅，嗱睇下真系唔知多唔多，唔知多唔多，但系真系帮你哋。 美金澳币乜嘢都要， 美金澳币咩都收嘅，咁所以咧就多多益善，少无区，咁我哋会 post 翻你个 link 出嚟啊，咁咧嗱讲起外国咧， 可唔可以 PayPal 嚟俾你哋噶？ 有 PayPal 我哋 系啊系啊，我哋提供 得，我搜寻翻你哋个 post 睇下点样点样 post 上去，我就觉得支持你哋咧就好过啲牧养计划嘅。你知唔知叫牧养计划 啊？ 咩啊？哦，你唔知热狗有样嘢叫牧养计划 啊？嘿，我哋唔讲呢啲噶嘛。 我哋讲啊嘛，咁我觉得嗱，什么牧养计划？你要跟人， 你要做 investigative 嘅嘢，咁冇嘢好得过支持你哋呢啲，即係比较光明正大，亦都我觉得係入得屋，亦都係有得着，亦都係有 report 睇嘅。 咁嚟緊呢一年呢，係咪即都係出书，定係仲有啲劲劲嘢？ 嚟緊呢头先讲嘅，譬如 会摆咩㗎？ 咩 年宵 系啊，年宵 年宵我哋冇啊，唔系讲真，我哋够咁多人力物力去再投个摊档，又买咁多人， 唔批你添， 呢啲应该好好抢先， 好抢手啊！ 哦，如果书展咧，我哋都有，譬如搭一啲即系出版嘅， 我哋都有啲出版社， 你哋会唔会尝试一下同啲政党喺呢两日倾一倾，是但揾一个政党， 俾个 corner 你咁样， 俾个 corner 你，俾 product 佢。大家而家添作你 唔係，其實講真，民主黨唔知好快賣曬嗰啲嘢，尾嗰兩日咧就捐 有新 product 債券， 有新 product 啦，而家嚇而家添作。 我星期四去行年宵啊，可唔可以星期四之前有得買啊？我講真嘅，星期四行年宵、啊， 傾傾傾傾傾傾，咁樣 唔係呢個 而家慢慢 呢個袋，我覺得真係有人會，因為嗰句嘢好絕屈啊。 系啊系啊， 不过会大啲，买唔到报纸。 唔知啊，嗱，你哋即系我觉得，你睇下搵，即系我觉得会有政党可以俾啲地方你，即系摆你哋嘅嘢去宣传你哋嘅理念，而又同时间又可以，即系我觉得可以帮帮手嘅。你总之系啲政党唔理大细，唔理佢有几多个立法会议员，你倾一倾，即系我觉得你会倾得到嘅。希望喺即系因为过年啊嘛，嚟紧呢几日吓，帮帮手啊！点啊？吓、 哦 啊、你最紧要你在场，你点解你在场？ 大 镬多多，系啦，大家一齐签名，可能整个啲 cut out 咧，即系嗰啲 Facebook 嗰个框咁样喺度， 系啦，咁我哋就走埋去。 你黐个多人到咧，你都仲整个框型。 五点钟，你只要五点钟到，我即刻嚟。我呃呢张相， 你讲朝头早五点， 梗系夜，梗系黄昏啦。你总之系少人啲嘅时候。个个埋去黐埋一影相，我一定系埋相嘅阿赞，唔系讲笑啦。十捐十蚊，即刻同你呃嚟耶咁样，化行装最紧要。 我觉得你呢个袋应该要带埋书落去。 啊，都系啊， 即系带埋一套一 set 咁样，系啊， 一百蚊真系 OK 噶，你摆一本书。 系啊， 掂后我慢慢跟进吓， 系咯， 留翻时间咧就嗱，讲咗咁耐地嘅嘢， 但朱海迪都冇摊位咩？ 系， 冇， 冇 佢有。 因为佢惊佢啲咁阳嘅地方俾人争乜乜嗰啲喐佢啊！我点知啊？ 唔好喺上面， 会唔会阻住你个摊档卖啲人，唔俾啲人买你咯？ 冇新界摆咯。 系啊，嗱，讲咗咁耐啦，喂 ，Eric， 你喺澳洲住咗咁耐，喂，你讲下你澳洲嘢，听下先啦。喺咪后听到你好多吓、啊，香港啊想死， 啲澳洲 accent， 香港真系住到想死，我净系望嗰个天已经想死啦。澳洲个天系咩色嘅咧？ 嗱，我讲澳洲嗰个天之前咧，我早几日翻香港咧，咁我今次好彩搭直航机翻嚟，咁啊临到香港之前咧，咁我打开个窗咧就望下出边啦，哇，见到蓝天白云，嗰个 惊啊！ 咁啊蓝天白云，咁我前几日睇新闻，好似唔系喎，香港唔系好多雾霾啊，系咯，即系个天好灰啊嘛。见到飞机一冲过落啲云之后， 唔同颜色， 哇！咩恍如隔世，成个天系灰黑色嘅， 天堂与地狱咯。 咁其实一翻咁我翻嚟咁诶，个感觉就系突然间，因为喺嗰边咧就树多个人啊嘛，呢度系好多人好多车啊嘛，咁啊即系其实虽然我唔系话即系离开咗香港好长时间，咁但系即系个感觉上咧，唔知系咪因为过年啦，硬系觉得咧有时出到街系唞唔到气。 因为过年， 因为好多人啊，好多人。 其实你翻嚟过年嘅， 我其实翻嚟过年嘅系，我翻我即系 今次。即系你屋企仲喺度？ 我有屋企人喺香港嘅，吓咁啊，即系真系翻嚟过年嘅。咁你话 买啲鲍鱼翻嚟， 青边包系咪？我净系带咗啤梨同芒果啫，今次系。好大个啲啤梨咁。 啤梨，我真系好少听咁大啤梨，车厘子啫。 我话俾你听，带车厘子嗰啲蠢嘅啫。 点解？ 我啱啱帮佢买咗四 kilo 俾我，你 又唔系因为点解咧？ 点解啊？ 嗱，我澳洲睇边边嘅，南澳嗰边咧，佢啲生啲水果咧， Brisbane 啊、Melbourne 啊、Adelaide 嗰边咧，嗰啲生果咧就真系好正嘅，真系好正嘅，真系。咁 点解咧？ 个 size 好大又好平， 好平咯， 好平呢个系一个同埋好真系新鲜嘅啲嘢。 买两盒两 kilo 俾 我。咁我带咗 唔紧要，继续讲。 我带咗 半打啤梨翻嚟。 我都未听过。 个啤梨系好大个，大个我一只手我都揸唔晒。真系嗰啲啤梨嘅 size 好大， 碌柚嚟嘅， 啤梨嚟嘅。你以为我真系过节带个碌柚翻嚟？ 喂，讲埋你间 OGG 先啦。我 OGG UGG 得唔得噶？呢度有 brand 有 brand 嘅 UGG 有 brand 嘅，得唔得噶？ 冇所谓，过肚啫，冇所谓。 嗱，咁啊，好多内地同胞啊，香港人咧都好中意过澳洲买 UGG 呢样嘢嘅。咁啊，其实据我所有限嘅了解咧，咁其实 UGG 咧，佢系一只羊毛嘅物料嘅生产商，咁而佢哋咧就授权咗俾好多唔同嘅工厂，包括系鞋厂、手袋厂或者任何嘢啦，就加入呢啲咁嘅羊毛成分嘅东西落去，然之后就即系 productize 咗佢，就变咗成一个产品去卖。咁但系因为喺澳洲嚟讲，其实澳洲本地人咧，其实佢哋唔系太中意嘅，佢哋有少少抗拒添嘅。其实即系我了解佢啲本地人，第一本地人唔买嘅，佢哋唔买嘅。咁啊，不过多数买都系游客啦，啊，咁啊，仲要系游客，可能系即系亚洲人咯，啊，即系我哋好少见到啲即系欧洲人去买啲嘢咯。咁我谂香港人最关心就系真定假嘅啫，吓，咁本地人教我哋通常去买呢个牌子嘢咧，就尽量你都入唔好喺啲地铺嗰啲地方度买，即系喺啲大街大巷嘅地铺，尤其是当你行入间铺里边，你见到个销售员可能系一个亚洲人嘅面孔嘅话咧，咁好多时候咧，咁据佢哋所讲啦，好多机会都未必系真嘅。咁我问佢你边度买就买到啲真嘢啦。咁佢话你最好你最好就反而系去一啲大嘅 outlet 里边嘅 UGG 嗰度买。 哦，我都有。 因为你入去，因为 outlet 咧，佢哋其实有好大嘅规限嘅。佢你入嗰个场有好多样嘢，你第一其实澳洲一样嘢好好嘅咩咧，系唔会有假嘢嘅。你喺澳洲买嘅，譬如 supplement 啊、vitamin 啊嗰啲，全部佢哋啲 skin care 嘅嘢咧，佢哋好紧张噶，唔假得，香水唔可以假嘅，全部一定要真嘢买正货嘅。咁呢样嘢其实基本上，澳洲人佢哋嗰个本身个 value 咧，佢哋就觉得我系唔会买假嘢，尤其是食落肚、搽上身嘅嘢。 系啊，系。 咁反而调翻转头，点解佢哋会觉得有时会觉得啊？点解你哋攞咗我哋即系羊毛？对于澳洲人嚟讲，佢哋系觉得系啲国宝嚟噶嘛，即系佢哋一个本身个国产嘅嘢嚟噶嘛。你攞咗嚟又转化成第啲产品，有假嘅嘢出现咧。咁其实所以点解佢哋本身澳洲人咧就唔系咁喜欢去买呢个产品嘅？即係覺得我冇必要啊！其實佢有好多嘅嘢可以保暖，我唔需要特登去俾錢去買一樣嘢，分分鐘買到假嘢。咁所以變咗佢哋啲人建議就係你真係要買就入去大嘅outlet裏面買。 唔係，同埋個好時分嘅 UGG 咧，中間個 G 大啲咧就係正貨嘅。 呢系迷思嚟嘅啫， 其实 唔系，因为其实你唐人街全部一样嘅。 你知做 label 好叻噶啦，我哋 系 咪？我哋法拉利都做到咯，鸡蛋都做到咯，有咩做唔到啊？ 转头翻嚟，佢下次。 唔好保护自己噶咯， 系噶，佢哋 嗰次带咗个月饼俾只狗。